你好，我是许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加法器如何像搭乐高一样来搭电路。上一讲呢，我们看到了如何通过电路在计算机硬件层面上设计最基本的单元门电路。我给你看的门电路呢非常简单，只能做简单的与或非和亦或这样最基本的单比特的逻辑运算。下面呢是这些门电路的标识，你需要非常熟悉它们。后续的电路呢都是由这些门电路再组合起来的。这些基本。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这门电路呢是我们计算机硬件端的最基本的积木，就好像是乐高积木里面最简单的小方块一样。看起来呢不太起眼，但是把它们组合起来呢，就最终可以搭出一个像星球大战里面千年隼这样的大玩意儿。我们今天呢包含10亿级别晶体管的现代 CPU 都是由这样一个最简单的门电路最后组合而成的。那我们看到的基础门电路输入都是两个单独的比特，输出呢也是一个单独的比特。如果我们要对两个8比特的数计算与或非这样简单的逻辑运算，其实很容易。那我们只要连续摆放8个开关来代表一个8位数，这样的两组开关从左到右上下单个的位开关之间呢都统一用与门或者或门连起来，就是两个8位数的 AND 或者 OR 的运算了。比起 AND 或者 OR 这样的电路外呢，要实现整数的加法，那我们需要组建稍微复杂一点的电路了。我们先呢来回归到一个最简单的8位的无符号是整数的加法。这里的无符号呢代表我们不需要使用补码来表示负数，无论高位是0还是1，这个整数呢都是一个正数。我们可以很直观的想到呢，要表示一个8位的整数，简单的用8个比特，就是上面8个像上一讲讲的电路的开关就好了。那两个8位整数的加法呢就是两排8个开关，加法的结果呢也是个8位的整数，所以呢又要一排8位的开关。那要实现8位的加法，我们其实就要说通过什么样的门电路能够连起加数跟被加数得到最后期望的和，我们要在这3排开关里把线路给连起来。那要做得到这一点，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人在计算加法的时候一般会怎么操作的。2进去的加法呢跟10进去的加法没什么区别，我们一样是列出式来算，仍然是从左到右一位位计算，只是呢把逢10进1变成逢2进1。那你会发现呢，其实计算一位数的加法其实特别简单。我们首先看到最简单的个位数，输入一共是4种组合 ,00,01,10,11, 得到的结果呢也不复杂。一方面呢我们需要知道加法计算之后的个位是什么。在输入的两位是00和11的情况下呢，对应的输出都应该是 0。在输入的两位是10和01的情况下呢，输出都是 1。结果你会发现呢，这个输入和输出的对应关系其实就是我在上一讲给你留的思考题里面的亦或门。讲与或非门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能跟程序里的 AND OR 和 NOT 的符号对应起来。你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亦或门这样一个在逻辑运算里其实没有出现的形式呢会是一个基本的电路？其实呢，亦或门就是一个我们最简单的整数加法所需要的基本的门电路。算完各位的输出呢还不算完，输入的两位都是11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向更左侧的一位进行进位。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就对应一个与门，也就是有且只有加数跟被加数都是1的时候，我们的进位呢才会是1。所以通过一个亦或门计算出个位数，通过一个与门计算出是否进位，我们就是通过电路算出了一个一位数的加法。于是呢我们把这两个门电路打包给它取一个名字，就叫做半加器。那你很奇怪啊，就是为什么这样的电路名字叫半加器呢？莫非还有一个全加器啊？你猜的没错，半加器呢可以解决个位的加法问题，但是如果放到二位，就是离最左侧往左一位的这个位数上来说呢就不太够了。因为我们这里的数式呢是个二进制的加法，所以从右往左数第二列不是十位，我称它叫做二位。那对应的再往左呢就是四位八位。二位用一个半加器呢不能计算完成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二位除了一个加数和被加数之外呢，还要考虑我会不会从个位上拿到一个进位的信号，一共其实是需要三个数进行相加才能得到结果。但是我们目前用到的无论是最简单的门电路还是两个门电路组合而成的半加器，输入都只能是两个比特，也就是两个开关。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实际上呢解决方案也并不复杂，我们用两个半加器和一个或门就能组合成一个全加器。第一个半加器呢，我们用和个位的加法一样的方式得到是否进位的输出 X 和对应的两个数加和后的结果 Y， 这样两个输出。然后呢我们把两个数加和后的结果 Y 跟个位数相加后输出的进位信息 U 再连到一起去。那 放到这个半加器上会得到一个是否经纬的信号 V 跟一个加和号的结果 W。 那这个 W 呢就是我们在二位上留下的结果。那我们把两个这个半加器的经纬输出跟前面的加法之后的半加器的经纬输出放到一个霍门的输入连接起来，只要两次加法中呢有任何一次需要进位，那么在二位上呢我们就会向左侧的四位去进一位，因为一共只有三个比特的相加，即使三个比特都是一，最多也就进一位。这样呢通过两个半加器跟一个霍门，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能够接收进位信号、加数和倍加数这样三个数组成的加法。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的全加器。有了全加器呢，我们要进行对应的两个8比特数的加法就变得很容易了。我们只要把8个全加器串联起来就好了，各位全加器的进位信号呢作为2位全加器的输入信号，2位全加器的进位信号呢再作为4位全加器的进位信号，这样一层层串接8层，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支持8位数加法的算术单元。如果要扩展到16位、32位乃至64位，我们只需要再多串联几个输入位跟全加器就好了。那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全加器在各位我们只需要用一个半加器，或者说呢我们让全加器的进位输入呢始终是0就好了，因为各位没有来自最右侧的进位，而最左侧的一位的输出的进位信号呢其实表示的也不是在更进一位，而是表示我们加法的结果是不是已经溢出了啊，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那我们以前在代码层面去了解二进制加法的时候呢，其实一直有这么个疑问，既然 int 这样的16位的整数加法结果也是16位数，那我们怎么知道加法最终是不是溢出了呢？因为我们保存的结果里16位数其实是保存不了那个溢出的那一位的信息的，那我们没有一个17位去记录这个加法结果是不是溢出。那看到全加器的电路设计呢，相信你应该明白，在整个加法器的结果中呢，其实我们其实输出了一个电路的信号会标识出加法的结果是不是溢出。那我们把可以这个对应的信号输出给到硬件中其他的标志位里，比方说终端里面，那让我们的计算机知道计算的结果是不是有溢出。而现在计算机呢差不多也是这样做的，这就是为什么呢你在写程序的时候加法或者乘法有没有溢出，其实你是在硬件层面得到了支持的。那相信到这里你应该已经体会到了，那我们的加法器呢有点像一层一层通过门电路去搭算术计算的一个小功能，就和搭乐高积木是一样的。我们有两个门电路搭出了一个半加器，就好像我们拿两块小乐高叠在一起变成了一个长方形的乐高模块，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积木组件，我们叫它比方说柱子，我们再用两个柱子跟一个长条的积木呢组合一下，就变成了一个积木桥。那几个积木桥呢又搭在一起又可以变成积木楼梯。当我们想要建一个摩天大楼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楼梯，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不再去关注最基础的一节楼梯是怎么用一块块积木搭建起来的了。这个其实就是计算机当中呢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中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也就是分层。从简单到复杂呢，我们一层层搭出了更强有力的功能组件。在上面的一层我们只需要考虑怎么用下面的一层组件搭出自己的功能，而不需要去关心更低层更底层的其他组件。就像你之前没有深入学习过计算机组成原理一样，可以通过高级语言去写代码去实现功能。在硬件层面呢，我们通过门电路、半加器、全加器一层一层搭出了加法器这样的功能组件。那我们把这些用来做算术逻辑计算的组件呢叫做 ALU， 也就是算术逻辑单元。当进一步打造强大的 CPU 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不再需要关注最细粒的门电路了，我们只需要把门电路组合而成的 ALU 当成一个能够完成基础计算的黑盒子就可以了。以此类推呢，我们后面讲解 CPU 的设计和数据通路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用一个 ALU 作为一个基础单元来解释问题也就够了。那出于性能的考虑呢，其实我们在 CPU 里面的加法器呢比起我们今天要讲解的电路其实还是有些差别的，会更复杂一些。真实的加法器呢使用的是有一种叫做超前进位加法器的东西，你可以找到北京大学在 Coursera 上开的计算机组成课程中的 Video 306加法器优化的一节呢，去了解一下超前进位加法器的实现原理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去使用它。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这个讲里呢我给你讲解了无符号数的加法器是怎么通过电路搭建出来的，那么如果使用补码表示的有符号数，这个加法器是不是同样能够实现正数加负数这样的运算呢？如果不行的话，我们该怎么去搭建对应的电路呢？如果说我们不是使用补码而是使用源码的话，我们又应该怎么去搭建电路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思考和疑问，和大家一起探讨。你也可以把今天的文章呢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